飞夜里美，忙回了几个世纪人相随。 记得你临别一瞥盈眶泪，眉头间红眼泪流了万遍惹不回。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我

寂静的你粉碎我的梦想，仿佛像水面泡沫的短暂光亮，是我的一生。

想要爱你的冲动，我记得那

青春。